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77集。沈觉气得几欲吐血，一挥手把院里伺候的人都换成了男的。本想和池燕说几句体恤话，毕竟是大舅子，礼数得周到。两个人对坐着，大眼瞪小眼看了半天，沈觉回屋去批公文了。池燕看见夏侯恋，放下怀里的狸猫，两个人坐到花架下的石桌上，望着满园的海棠花，许久都没有说话。 伤好了吗？ 池燕问他。 差不多了。 夏侯恋说。 在这住的习惯吗？明儿带你去咱家转转，那是娘留给咱们的。 池燕淡淡地说了声 好。 夏侯恋扭头看了看他。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怎么回切兰去了，当年你在朔北为什么会失踪？ 池燕没有回答，只问道， 小恋，你怕死吗？ 夏侯恋静静地看着他。 如果你不怕死。 池燕伸出手接住一枚飘落的海棠花瓣。 那么我就可以告诉你。 6年前，绵密的冬雪笼罩了整个世界，地上的积雪很深，足以淹到小腿。大清早的一个人也没有，巷子和街道上空空荡荡，只有呼呼的冷风。一阵熏声随着冷风飘过来，有人开了轩窗探出脑袋，那熏声藏在雪花的背后，向着很远的地方飞去。人们窝在被子里听着，莫名地觉得这熏声很冷，枯涩得像冬天的寒塘。熏声漫无目的地飘着，仿佛是被雪挡住了，中间呜咽了几下，像离腹婉转的哭声。一曲终了，世心放下陶熏，对身边的池燕说， 这是我教给你最后一首曲子了，池燕。 他们坐在别人家的屋檐底下，边上被熏得漆黑的炉子里炭火炽炽地响着。有好心的人家会在门口放火炉，供过路人烤烤手。 雪山地图我已经画在你的背后了，这是数代切兰主持秘密勘察的捷径，循着它你可以躲过雪山上的所有卫兵，找到阎罗的所在。 世心慢慢说道， 只是记住，我给你的药只能支撑不到5年，你必须抓紧时间。 池燕望着他，漆黑的眸子映着他悲伤的笑脸， 真正的利刃必以仇重，必以血断。我是断成小链的最后一滴血。 世心拂落池燕身上的雪花，说道： 等你听见我的死讯，便去栖霞寺寻他。那个头上扎着绷带的人就是他，你认得出来。你们一同去往雪山，互相作伴，在茫茫大雪里就不会失去方向。 你一定要死吗？ 池燕问。 池燕，断九的耳目太多，你们必须离开切兰才能去往雪山。为了清理追杀你的人，我的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，要送小恋离开，只有我趟出一条血，也只有战胜我，小恋才有挑战阎罗的资格。 我一个人足够。 世心摸摸池燕的头，沉默的青年头发软软的，像一个小孩。 你不希望我和小恋死，对不对？ 池燕点点头，世心笑了笑，转过头指着风雪之外矗立的一座灰色影子。 池燕，你看，那里就是雪山，切兰的先辈长眠之所，切兰真正的刀种所在。 我们的心被前仆后继，有的独行，有的结伴，却终究埋骨大雪，无人生还。他们的名字已经被所有人遗忘，即便是我，也只记得第26代切喽罗苏摩，第25代钱达婆阿日那，第23代摩诃罗伽张小莲。我老了，右臂的旧伤让我再也拿不起不生莲。赤焰，你和小莲是我最后的希望，你要记住，当你们进入雪山，伽蓝的仙灵会保佑你们到达终点，当你们踏入漫漫黄泉，我秋叶、夏侯佩、杜欣、伽蓝所有先辈会守望在彼岸，为你们点亮回家的灯火。死亡不是远行，而是归家。 迟燕垂下眼眸喃喃， 回家。 是啊，回家。 世心微笑着答道，他帮迟燕把黑色葛布围巾拉起来遮住口鼻，又帮他戴上灰布兜帽，只露出一双黑幽幽的眼睛。 在去栖霞寺以前，便去山里藏着吧。阎罗和朔北东厂有勾结，这里对伽蓝刺客的搜查松散很多，出门的时候不要露脸，更不要露财，给你的钱要省点用。如果遇见喜欢的女人，可以和她说说话，但是不要和她睡觉。 迟燕轻轻地点头， 我走了。 世心站起身，走向小镇外的茫茫雪原。他墨黑色的影子像一道孤瘦的老松，在一片雪白中有点扎眼。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 迟燕摇摇地问。世心顿了步子，仰头眺望着风雪中朦胧的远山，他说道， 不会了，如果小恋没能打败我，你就逃吧，迟燕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 他扭过头，微笑在雪中是模糊的，甚至有些透明。 只是不要害怕，迟燕，所有在阳世的诀别，都是为了死后的重逢。 记忆的压语随风远去，夏侯恋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。春日的阳光不烈，透过花藤架子，被隔成许多道明晃晃的光照在身上。绷带底下的伤口麻麻的痒痒的，那是愈合的征兆。 原来是这样，就说那个老秃驴哪有那么好心，原来咱们一直以来都是他留在伽蓝身后的两把刀，但就还是不够了解他呀。 夏侯恋无所谓地笑了笑， 我没有在栖霞寺见到你，你在半路被劫了吗？ 迟燕说， 住持估计错了药效的时间，我比你早两年服用，药效只让我挺到了第三年。我在紫金关第一次病发，在草原上昏迷，百里捡到了我。 迟燕低声道， 他给我服用了极乐果，小了刹那，我没有刀，试了很多旁的法子，都没能杀了他。 百里渊用极乐果延缓了七月半的发作， 夏侯恋说道， 加大持住花毒的剂量，以毒攻毒的法子吗？ 迟燕点头， 啊，极乐果可以暂时给我们强健的身体，让毒发一次次延缓，可是极乐果快没有用了，我的身体在衰败。小烈，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